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喂，啊，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明天早上。 陪他们到国子监，感受胡同里的慢生活。虽然我不在这里长大，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更愿意 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 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 笑声。我是王毅，相声演员于谦除了相声啊，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于谦的母亲呢，十分喜欢从此呢，于谦也买了不少的小人书，直到今天，于谦的家里还藏着不少的小人书呢。说到这儿，让我们来 唱啊，这是亲姐姐吗？啊， 怎么了？ 一点激情都没有啊！真事儿，真着急呀、啊！ 哦，得带 家里多少口都要死了，你不着急啊？ 对对对对对，忘了。 怎么还 啪呀？这个 你尽量趴下呗，趴下呗，趴桌子上， 趴这上。 我可爱玩这个，你知道吗？可乐极了，好些年我不来这个了，你知道吗？照这怕人不认识， 都知道这个，剧情都明白。 那还废话干嘛呀？ 赶紧唱啊， 兄弟，把姐姐背上写吧。 啪嗒躺开躺浪躺隆咚。 唱的浪唱隆咚，一个隆的唱。 于老师人也不错， 我干嘛你？说吧，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小学的时候，于谦看林海雪原的小人书，书里的人物都是京剧里的形象，头戴皮帽，身穿皮毛大氅。 亏了你了， 还有这么说话？ 亏了你了，要 不 今天麻烦了， 是那就是不是？ 你看我现眼了， 笑了。 你瞧瞧， 你看，哎，哪有这么说话的？ 是， 别这么说话。 哎，行了，我注点。 就是老不见了嘛， 就是 哎，好好聊聊。 我愿意跟您聊天， 是不是？ 哎，对对， 哎， 这有学问人碰一块儿，他的沟通起来方便。写议员多缺德呀、哎！ 怎么了？ 他愣告诉我买的这是骡子，是吧？ 哎，啊、您算。 好些茶馆吗？ 哎，对对，有。 我把这骡子拴在门口， 哦， 进去我店里喝口茶。 哎，就就去。 这位人要是倒霉呀、 啊，啊， 喝口凉水都塞呀。 啊，这事儿您先甭打合理不合理，咱就先说这骡子掉到茶碗里淹死了，这怎么回事？ 根本就没 不是你、啊、哎他不看哎哎哎这不过去行别说哎我看您这话说 好 好 我告诉你 说吧 我一点不保留我全过给你 哎嘿啊 这个大白骡子 对 掉在 水盆 儿，水盆儿 啊， 比水盆大的 水缸 啊， 那也淹不死。 比水缸那个， 那是什么？ 洗澡池的那塘子， 洗澡 是碗的事儿。 那又什么事啊？ 他有别的事情。 嗯啊，您想， 别着急啊，我好好想想啊。 哎， 有点乱，有点乱啊。 在哪儿烫死的？ 茶馆儿、 哎， 茶馆儿， 后海， 什刹海， 对 了，我想起来了， 怎么着？ 我想起来了、 啊、 那天我在场，要不让您说呢？ 对、哎、对， 有我，还有我师傅， 郭德纲啊， 您熟悉吗？ 废话，废话。对， 进去以后， 嗯， 我师傅有个爱好、 嗯，什么爱好？ 喜欢养草虫， 哦，叫秋虫， 蝈蝈， 呵， 就喜欢这个， 哦， 在怀里老 啊，呦，嗯、 哎，凭什么呀？ 嗯、 哎，我这玩意儿能卖给你吗？ 嘿， 不卖，正说不卖， 嗯， 来了撮合人。 挺好吗？ 哎，他接过来呢， 嗯， 打电话， 嗯， 打电话， 是， 什么高峰啊、曹金呐、 啊， 什么乱七八糟都叫来了， 约来了， 那、啊、他看看我这蝈蝈都来了，这马褂拴的你死，好， 啊、 哦，你死了，这就是装过啊， 真像还 行，这还不还？ 干嘛呀？ 原来不懂这玩意儿啊！ 对呀、 啊，我要早知道过过分，我在拧盖呢。 就是 他烫不死啊！我研究这个 哦， 草竹 啊，从新开始研究了。 这俩眼睛 啊， 跟探照灯似的。 会， 这俩须子跟电线杆子似的。 我 拿一小线把这须子拴好了。 对对对， 我媳妇在后头推着 啊。 问问他去，来点儿去。啊，干嘛你这？不是， 不是， 不是， 别 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范振钰表演的经典相声段子不正之风，相声不正之风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生动典型的人物形象，万能教范振钰和说的相声不正之风。 我跟您说啊，我真惦着跟您交个朋友，我有路子，我给您办办吧。您给我办什么？调到那小屋救活。我对你有怀疑。 怀疑什么？ 看你上来说这话，我有路子。 嗯， 我给您办办。 没 啊，你呀、啊、有风也不好来的。 别人买东西买不来，我能买得来。 嗯， 别人买东西得排队，我不用排队。 你能买点什么呀、啊？ 什么都能买 啊！ 给你举个例子， 早头的叫姐姐啊， 啊，这是规矩。 什么规矩啊？ 走后门的规矩。 走后门， 走后门必须当小辈儿，必须辈儿小点。锅盖似的，往锅里一扔，来回翻四个个都不带捞的。哪位吃过这样的果子？四个个都不带捞的，捞出来之后您看那色，哎呦，咱别说喊虚姐，咱喊老舅母他也不给咱。 老太太明白， 哎，咱可不消那个，那叫不正之风，叫他拿走啊。 啊，徐姐那话来的才快呢， 快 给你扎俩呀、啊！我认得你吗？我知道你谁，我就给你扎俩 啊！ 我知道你哪儿，我就给你扎俩。你跟他比，还几毛钱一斤，我就给拿过来了。 啊、为什么这么便宜啊？ 肉铺跟我是关系户， 关系户那也不行， 处理了。 这那怎么处理啊？ 当肉头处理了。 不行。能教啊， 哎，三俩差不离儿。 您是 化学标， 廖廖， 怎么？ 化学标干嘛？我就够黏糊的，你还黏糊这个？ 一见他也不批评你。 哎呀，老师傅哪能啊？ 啊， 你想哪能啊？我们那个主任批评我一顿一顿的， 应该批评。 我们主任批评我那真。 耳都不飞，什么领导作风啊？ 哎呀，主任呐，我犯了原则错误了。 什么原则错误？ 排骨不飞啊。哎，您看我那份就飞， 别解决不了。那你找谁啊？ 嘴勤问。 嗯， 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 问出来了吗？ 问出来了， 是 我们单位的小李儿。 嗯，咱关系户 后门， 哎， 啊，沙发一对我给办的， 有路子， 哎，12寸电视我给办的， 能耐， 对了， 呵， 都办起， 嗯，你给家头这不炮兵号吗？ 咱就为关系， 哎，有关系， 平时这么支持他，现在用车了，打电话找他，哎，汽车队嘛，您给找一下刘志啊，我是万。啊，是这厂子，您找谁？啊，我就是万能胶， 真够忙的。 对，什么意思啊？哦，是啊，多的事儿。昨天早晨， 啊， 烧人好办， 是， 一烧了之。 嗯， 哎，我一想不错，烧完了他，我2点钟到那儿来车接新娘，他们举行结婚典礼，我那喝着。脚印儿，没栽过这跟头， 栽一回吧。 你早点来电话， 给你个教育。 我能抓车去，现在我上哪？ 没车了， 哎、我老出去，这不急死人。家在引河桥住，这仨桥多顺脚。 哦，我明白了。 嗯嗯， 你那意思是金刚桥那儿把你二姨夫装上， 对， 盖好了盖儿， 嗯， 神不知鬼不觉， 嗯嗯， 半。哦，开头 是咱们天津人， 嗯， 说话真外长。哎呀呵，万能胶，好，这一月你够忙活的 这一个月你少了15个了，你啊。 这什么意思？装起来了？ 对喽。 哎呀，瞧你认的这个人儿， 呵，一下就把它粘上了这个。 嗯， 就这么功夫，我二姨。我们俩人就上汽车，滴滴就奔新娘家去。 哦， 咱可会这个。 会什么？ 进门我就喊。 喊什么？ 大嗓门道喜嚷啊。 啊， 大喜大喜，中外大。而且咱们那个工会主席他还跟人说， 哎呦，您瞧瞧，喂，那么大胖的身子，这么大热的天儿，叫腻了还受累， 真是 胖子龙惹的，还跟大哥。天津市大小医院我们都跑到了 啊， 他实在没治了， 没事了。 哲林问：“哎呦，万能脚气里怎么还有没治啊？”“ 是啊。”“ 不是，是您还告诉我们了，大姑娘说叫头一模，现在我们大姑娘火化头一模了。”是，哭着哭着抽上了。 啊、 我们真没想到这。你看看咱先少哪个？ 少哪个呀？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高英培、范振玉合说的《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长路，谁能告诉我？不再有我。我还能够再拥有缠绵编织成的梦，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为何一切 大音精华 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韦永贵，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通过强化法律监督去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我是 1955年美国轿车专用安全带，1992年我